尼希米记第八章，那时众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请以斯拉文士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以斯拉祭司将律法书带到能够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他在水门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在男女和所有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百姓都侧耳而听。以斯拉文士站在为这事特制的平台上，木台上，站在他旁边有马他提亚、示马、亚奈亚、乌利亚和希勒加，站在他右边的有马西亚，站在他左边的有皮大亚、米沙利、玛雅基、哈顿、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以斯拉站在上面，在众百姓面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百姓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他们低头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拔、哈雅、匹莱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这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9节，尼希米省长、以斯拉祭司、文士和教导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这是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尼希米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叫众百姓安静，说：“安静，因今日是圣日，不要忧愁。”众百姓去吃喝，也分给别人，都大大欢喜，因为他们明白所教导他们的话。次日，众百姓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以斯拉文士那里，为要明白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发现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的节期中住在棚子里，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说：“你们当出去上山，把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子。”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屋顶上、院子里、上帝殿的院内、水门的广场和以法莲门的广场搭棚子。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子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这日，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行。他们都大大的喜乐，从第一天直到末后的一天，以斯拉天天朗诵上帝的律法书。他们守节7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你祝福你自己乐意赐给你儿女的话语，求你叫这话语在你儿女中间发挥它应有的效应。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上次我们讲尼希米记，看到那时候就是7月初1，众百姓都如同一人站在水门广场，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摩西律法书带来。以斯拉那天站在一个特制的平台上面，从清晨到中午，对以色列所有可以听明白的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子们宣讲摩西的律法书。这律法书就是我们手中的摩西五经。在台下，众百姓都站在他们的地方，然后有利未人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解释，清清楚楚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白意思，使他们百姓们都明白他们所念的或所听到的。我不太确定这尼希米书所描写的，我们上次说是一篇讲道，但是 与现代的教会，甚至在特会中的讲道是一对一的类比。那天比较像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研经大会。经文特别提到，所有能听明白的男人和女人都出席，这表示他们的儿女不论大小，不论听得懂或听不懂，都在场。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帮他们照顾小孩。这其实就是上帝用他的话语塑造这一群人做他子民的一幅图画。上次我们提到尼希米叙述上帝复兴被掳归回以色列人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建造城墙，好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出来。第二个步骤在第七章，就是登记家谱，好确认到底谁是上帝的子民。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用上帝的话语建构这些人的身份，又规范他们的作为。因为你光有城墙，你光有名单还不够，你还需要城墙内在名单上的人，需要他们明白，他们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他们认识，他们侍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要他们明白这位上帝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事，又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毕竟在天下所有人之中，耶和华上帝唯独爱这些人，拣选了他们，拯救了他们，又特别赐给他们律法。上帝的子民就是被上帝律法定义和规范的人。你们熟悉摩西五经就知道，七月是以色列人特别重要的月份，有最重要的节期。在第一天要守为圣日，要吹号角做纪念。在第十天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七月的第十天，赎罪日 ，yes， 要守为圣会，刻苦己心，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在七月的第十五日则是祝棚节，而且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之久。但是以色列人那天聚集在耶路撒冷，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耶路撒冷，并非为了要守节日，因为显然那个时候上帝的律法并没有规范以色列人的生命。换言之，在一种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些以色列人在回归耶路撒冷约九十年之后，他们活得与其他无法无天的外邦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只在于上帝依然恩待他们，上帝依然特别的感动他们，呼召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使他们那天能够听到上帝的律法。所以我顺便一问，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凭着上帝的恩典，还是靠守上帝的律法得救？在此答案应该显而易见，你也必须试着体会以斯拉文士以斯拉那天的感受，肯定有些五味杂陈。这是以斯拉第一次在尼希米记里面出现，与上次他在经文出现相隔约13年之久。自从以斯拉记第十章之后， 我们会好奇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到底在做什么。经文没有明确的说，但我们知道上帝起初呼召以斯拉回耶路撒冷要做什么，要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然后派他回耶路撒冷的亚达薛西王又特别吩咐他要做这一件事，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换句话说，以斯拉的任务，被托付的任务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教导上帝子民上帝的律法，然后恢复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你认为以斯拉 他有没有忠心的执行这个非常明确的任务？我们通常不太喜欢评估上帝仆人的工作，以为那有点伤感情，毕竟是为上帝做事嘛，反正上帝不会计较我们，我们又何必计较？但我会说，正因为上帝的仆人服侍的对象是上帝，我们更应该计较这位上帝的仆人可否忠心的做事。为上帝做事最好不要半吊子，因为上帝没有半吊子处理我们的事。 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和他们对于律法的熟悉度，你会怎么评估尼西米他的事工？我会说他做事的效率欠佳。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落到一个程度，甚至会剥削彼此，剥削他们中间最弱势的人。他们连七月该守的节期都搞不清楚。你注意，在这段经文之中，甚至没有提到那最重要的赎罪日。13年下来，我们必须质疑这些以色列人究竟领受多少以斯拉要教导他们的律例典章？看来没有多少。尼西米他在第一章的祷告，他自己承认说：“我们没有遵守上帝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否定以斯拉，他确实默默的耕耘，他确实忠心的教导，但是以色列人显然没有看重他的教训。也许他们看不起以斯拉这个人，从经文的线索中，我们看到他并不是一个非常主动，甚至有点太过温和，非常被动。这样的人或许没有建立一个大教会，他没有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发挥影响力的舞台。我们怎么评估他的事工？上帝会怎么评估以斯拉的事工？如果上帝那天召回以斯拉，你认为他怎么向上帝交账？是带着喜乐还是带着忧愁？但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一个文士以斯拉，还差派一个行政官尼西米，一个会教导，一个会做事，一个宣讲上帝的话语，一个直接执行上帝的旨意。从经文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两个人是个性截然不同的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分别被托付于不同的工作，一个主要是动嘴巴，另外一个首要是动手做事。但这并不表示尼西米只会动手做事，因为尼西米服侍的对象，他不只是服侍人，他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表示他必须有好的神学基础和真正的敬虔。我们从尼西米的祷告之前看过的祷告，就看得出来，他有一个能够活在上帝面前的神学。他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他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恩典。这也显示尼西米有上帝仆人应该有在上帝面前贬低自我的谦卑。尼西米是一个谦卑的人，这种不是我们习惯那种在人面前谄媚巴结的谦和。他必须鼓励以色列人起身做工，他必须组织他们防备外敌，他需要有勇气面对外来和内在的敌人，他还要能够勇敢地斥责以色列人中显赫的贵族和长官，他要重新分配以色列人的财富，表示他必须得罪很多人，必须对许多的人说不，而且他还对人非常的慷慨，他放弃薪水，他每天预备牛羊飞禽各样的酒招待150名犹太人和官长，然后他向上帝求，他怎么求？我们上次看过，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施恩于我。我们之前提到这个祈求，这是一个上帝仆人可用来夸口的敬虔。就是能够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不是摆在人面前炫耀的。事实是，我们都喜欢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好，我们也都喜欢别人说我们好。但是弟兄姐妹，人们的赞许总是有代价的。就是凡你能够拿到人面前夸口的敬虔，你就不再能够拿到上帝面前夸口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奖赏了。所以你要在人面前说自己好，还是像尼西米那样在上帝面前夸口？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这个会做大事、 却没有大肆催累自己的仆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悯。在尼希米他事工的最高峰，他在52天之内完成了城墙的重建。在这时候，他没有上台宣扬自己的功劳，宣告自己的辛劳，反而为另外一个人打造了一个平台，好宣讲上帝的律法。我们好奇修建城墙的时候，以斯拉在哪里？以斯拉这时候算什么？有谁还记得他？省长尼希米大可忽略文士以斯拉。啊，你要讲到他大可自己上台讲到，就像许多现在在教会做事的人也非常喜欢上台讲到。但幸好尼希米不像现代基督徒领袖为自己打造平台。幸好他没有社交平台发挥影响力，幸好没有人按他的赞。你知道被许多人按赞多的后果就是你下不了台。你要属灵谋杀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你就努力去说他好坏，拍他马屁，按他的赞。当然我也感谢你们，幸好你们从来不按我的赞，这是你们对我的恩典，我是说真的。尼希米是上帝的仆人，一个忠心治理上帝家的上帝仆人是极大的恩典，一个不为自己打造平台的上帝仆人是上帝对他子民极大的恩惠。尼希米为以斯拉打造平台，表示他没有高举自己，他高举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上帝确实怜悯他的百姓，给以色列人能够站台宣告上帝律法的人，也给了以色列人那天能够聆听的耳朵和愿意领受的心智。也就是说，上帝那天赐给他儿女以色列人一颗受教的心， a teachable spirit， 正如他赐给他独生爱子的那颗心。以至于尼希米省长、以斯拉祭司、文士和教导百姓的利未人，这是第一次尼希米和以斯拉在同一节经文中出现。他们就对众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因为那时候众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个就是上帝子民听到上帝话语的正常反应。你不需要每次听到都哭，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听到从来不哭，你就有问题了。你的问题不要是对你讲道的人，你听他讲道的人，他并没有宣讲上帝的道，所以你从来不哭。那你的问题就是你应该去找一个能够对你讲上帝道的人叫你哭。或者你没有一颗能够领受上帝道的心，就连上帝的道一切两刃的剑都无法破开你的心，扎你的心。经文并没有说以色列人他们究竟听到了什么叫他们都哭了，但是我们至少确定这是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叫以色列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以色列人那天真的领受以斯拉所宣讲的上帝律法，他们怎么可能不扎心？毕竟上帝的律法，摩西五经不外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上帝。然而他们也必然明白，他们其实不认识这位上帝，他们不明白他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恩典，他们也得罪了这位恩慈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会想，这位耶和华上帝曾经拯救我们的先祖出埃及，又将我们从巴比伦带回应许地，我们居然现在才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帝的城里居然没有人居住， 居然没有人在圣殿守耶和华上帝的圣日节期，因为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我们住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子里，我们活得全然不符合所蒙召的恩。这一切应该叫上帝的子民悲哀哭泣，而他们悲哀哭泣，所以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尼西米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这逻辑就是主耶和华上帝没有按照我们当得的毁灭我们，反而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所以我们理当分享我们手中有的一切的好东西。因为我们手中的好东西有哪一件不是从上而来，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是说，上帝的儿女不仅在缺乏中彼此帮扶，也必然在丰盛里面彼此分享。弟兄姐妹，不要小看那从家里带来好东西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特别在主日分享的那种心智。在主的圣日分享好东西，是上帝子民身份的一种印记，特别是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在今世富足的人，按照本性，往往最不懂得分享，也最喜欢被人分享。但是富足的人在主的圣日分享丰盛，自己的丰盛就有特别的意义。这意义就是表示财主也有可能进入天国。而在教会不懂得分享的富足人，你要特别小心哦。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按照历史的标准不是富足人？你要特别的小心，恐怕你的小气印证你并没有蒙恩。尼西米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这是有些中文本的翻译，是你们的力量。Okay, 原文其实就是耶和华的喜乐。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上帝子民以耶和华为乐，还是耶和华上帝以他的子民为乐？像希伯来书第三章，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的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他必因你欢心快乐。所以按照上文下文，我认为这是耶和华以你们为乐，这就是你们的力量。是的，确实按照你们的不忠实，上帝应该转面不顾你们，但是他却利益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以你们为乐，这就是你们活在世上的动力，这就是你们顺服的力量。这弟兄姐妹，不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吊诡之一？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赚取上帝的喜悦，反而上帝无条件的喜悦是我们讨他喜悦的动力。神学的概念，前几次的主日学有提到，上帝的恩慈之爱，无条件的恩慈之爱 ，love of benevolence， 就是他拣选你的那个爱，会驱使你得蒙拣选蒙恩的圣徒寻求上帝的满足之爱 Love of complacency， 就是因为你先蒙上帝所爱，所以你越加的寻求好上帝喜悦。11节，利未人叫众百姓安静，说安静，因为今日是圣日，不要忧愁。和众百姓就去吃喝，也分给别人，都大大的喜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导他们的话。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子民身上发挥应有的效应。是的，上帝的话语会叫人认知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软弱而忧伤痛悔。但是上帝的话语并不就此停工，上帝的话语也叫上帝的子民喜乐，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真相。Speaking truth to us， 是的，我们是如此的不配。没错，我们该死，但是我们有一位如此 恩惠慈爱的上帝，确实我们得罪了上帝，但是他居然饶恕了我们。看呐，听呐，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弟兄姐妹，如果旧约的圣徒因明白所领受的上帝话语而大大的喜乐，那么你我就更有理由更大的喜乐，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拯救，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更明白上帝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上帝知道，亲自成了肉身，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检视自我，可否因为明白上帝的话语而喜乐？可否因为听上帝的道而叫你大喜乐？我没有办法。我会问你有没有读经，但是我没有办法逼你读经，也没有人能够勉强你喜欢听到。但是我希望你听到，至少不应该无感。你或许哭，你也许笑，但是上帝的话语不应该叫你不哭也不笑。耶稣说，曾经有人听了到当下就有欢喜的领受，但你知道那不过是暂时的，最后失去那个欢喜，因为心里没有根，弟兄姐妹，不要失去因为明白上帝话语而来的大喜乐，也不要只满足于那种肤浅的喜乐，我是说那种不关己事的喜乐，就是那种你听讲到，因为讲员说得好，骂得漂亮，你听得也痛快，因为他不是在说你。但是如果他不是在说你，你干嘛听他讲道？听明目骂人的确很过瘾，骂灵恩派、骂亚米念、骂成功神学、骂其他牧师，但是他从来不会骂你，因为明目的恩赐就是让台下的听众觉得自己与明目一同站在台上骂别人。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是明目的粉丝。你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的道总是在针对你说话，叫你哭，然后叫你笑，因为他扎你的心，叫你悔改以至于得永生。就像那些在五旬节听彼得讲道的犹太人，或者他扎你的心，你没有喜乐，反而心生苦毒。就像那些文士和祭司长听得懂耶稣说比喻，在对他们说。然后就想要杀耶稣，弟兄姐妹，不要成了明白上帝话语却没有喜乐的人，不要变成听到却充满苦毒的人，那就是最可怜、落入最可悲的光景。13节，次日，第二天，众百姓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以斯拉文士那里，要明白律法书上说的话。众百姓去吃喝，然而百姓的领袖去上查经班。众百姓的族长原文的意思，在所有富家里面做头的，就是一个家族之主。也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聚集在广场里面，因为他们都听得懂上帝的律法。但是在他们中间做头的人，特别需要学习。因为他们自己需要教导别人，一家之主特别需要学习，才能够教导自家的人。近前的以色列人早晚背诵的《生命记》第六章的祷告，Shema Tina 的祷告，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教导你的话，你要刻在自己的心上，然后你要怎么样？”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诵吟，要系在手上做记号，要戴在头上做金夹，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或者保罗吩咐提摩太，吩咐他说：“你在许多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就是你所领受的教导，你自己要交托教导。”给那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人又能够教导别人，所以你看得出来，在上帝的子民之中，教导有其次序。 文士以斯拉教导其他中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领袖。这些人又分别在上帝的教会和家庭之中教导人，祭司和利未人教导会众，丈夫教导妻子，父母教导儿女，原则是不受教的，也无法教导。这表示不止神职人员必须要受训练，在家做丈夫做父亲的也必须受教，才能够教导妻子和儿女。这与你们中间做父亲做丈夫的，与你的时间多少或赚钱多少完全没有关系，这关乎上帝从一开始就设立的次序。上帝设立的优先次序是跟世界上的次序全然相反，全然抵触的。基督徒的一家之主会有太多其他很要紧的事，更要紧的事物，而就是没有时间学习。这凸显一种本末倒置的优先次序。对基督徒来说，上帝所设立的优先次序和世界的优先次序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设立的优先次序，你必须学习而放弃其他更重要的事，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要不然你要怎么教导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还是你比较特别，你不需要学习也可以教导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这些人他们发现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吩咐摩西，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的节期中住在棚里，所以他们就按照吩咐的住帐篷。住棚节是7月15号，这表示他们大约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预备上山找搭帐篷的材料。但严格来说，他们搭起的棚子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帐篷，比较像那种你看电视上野外求生节目那个用树枝搭起来的临时避难所。以色列人在住棚节要住在棚子里面7天，这提醒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就是被上帝拯救出埃及，却因为悖逆在旷野流浪40年的上帝子民，全然依靠上帝的恩典存活下来，但有上帝会幕帐篷在他们中间。这住棚子就提醒他们，他们上帝子民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在地上没有永久的居所，那永久的居所不在地上，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天上。孔子教导以色列人不要恋战地上的安逸，活在地上他们总是会有某种程度的不舒适。我们中间有谁喜欢露营？就是去露营可是自己不需要搭帐篷的小孩子，还有喜欢自找麻烦的大人。但是说实在的，近年台湾流行的露营比较像办家家酒，只不过是去另外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办家家酒，没有，其实没有太多的麻烦，也不需要牺牲多少的舒适，甚至还有冷气。也许下次夏令营我们就不搭帐篷，也不要现代的卫浴设施，到野外去搭棚子比较省钱。我了解我们中间有人不喜欢露营，这是个人的喜好，但是这也许也凸显一种心态，就是不愿意放弃舒适，不能够牺牲方便，不能够没有马桶，不能够没有卫生纸，不能够没有热水洗澡。孔子提醒我们放弃地上的安舒，为什么要放弃地上的安舒？好全然依靠天上的上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特别挑剔的人，挑剔吃什么、用什么、住在哪里、有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挑剔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个性，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都知道我们不愿意放弃、不能放弃的是什么。但是住棚节教导上帝子民不要那么的挑剔，不要那么的有个性，不要那么的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祝棚节提醒上帝的子民，你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上帝和他所赐给你的恩典。上帝曾经特别命令以色列人要欢喜，带着极大的喜乐守住棚节。在节期中，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于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在你一切的收成上和你手里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你就非常的欢乐。最后我们再花点时间思考，花点时间思想，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祝棚节，或倒数第二个祝棚节。这发生在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记录的祝棚节之后约480年，记录在哪里？新约哪一本书哪一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你们还记得我们的主本来是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因为他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只不过经文记录后来他还是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暗去的。他在节期的最后一日做了一件所有人都看见的事。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学者们有一些争议，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腹中会流出活水，还是他从他自己要流出活水。我认为耶稣那天是指他自己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为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救恩的泉源。后来以色列人的祝棚节发展出一种倒水礼的传统，大祭司会在节期的每天每日从希罗亚的池子取水，然后经过水门，然后把水倒在祭坛上，这象征上帝的救恩和圣灵的浇灌。这个传统是上帝律法并没有规范的，但是在耶稣那时候已经成为祝棚节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仪式之一。但是在那个祝棚节，在最后一天，我们不太确定是第七天还是之后的第八天，可能是第七天，就是他们不只要倒水，而且大祭司要七次围着祭坛然后倒水。就在那一天，耶稣对犹太人宣告，你们要的救恩其实在我这里，你们期待的圣灵将要从我这里浇灌下来。祝棚节提醒你们要信靠上帝，因此祝棚节也应该教导你们，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说如今我们露营，我们住帐篷，但是基督徒如今不再守祝棚节，祝棚节已经废去了，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祝棚节所指向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直接翻译帐篷，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儿子的荣光。走，弟兄姐妹，你看上帝对我们有多么的好。我们今天不仅宣讲，不仅聆听，不仅教导，不仅学习上帝的道，这道甚至还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搭棚在我们中间。我们明白这道，你若明白这道，就必然为自己的罪过忧伤后悔，就必然哭泣，但是也终必为你所领受的恩慈欢欣快乐。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你是我们的天父，愿你的话语做他奇妙的工作， 或叫我们哭，或叫我们喜乐，也愿我们都明白所给我们的话语。这话语叫我们认识你，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也叫我们明白这话语，也叫我们明白我们是谁，认识我们自己，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和过犯，也叫我们越加的体会，越加的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不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这恩典，而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最真实的，我们生命的现象，真实的现象。天父，我为此感谢你，为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做工，绝不枉然。我奉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道之名祷告，阿门。